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09集，背水一战。唐范与杜归儿则合力将卢衍挪到角落里的大石头后面藏起来，检查一遍他的伤势，又给他上了一遍药，确认无误之后方才离开。并不是他们故意要将卢衍置于危险的境地，但现在人手有限，又要救人又要破阵，单凭唐范一个人，如果阵法那里有人守着，单凭他一个人是不可能敌得过的。杜归儿这姑娘意志顽强，精通药理，连梦存都能放倒，实在是一大助力，有了她，唐范才能增加胜算。白莲教现在正忙着集中全力对付汪直，连出云子都不惜出手了，估计也分不出什么人手再折返回来，这种情况下卢衍反倒是相对安全的。二人出了山洞，便一路往左边走。依唐范的判断，若想发挥最好的效果，阵法离威宁海子肯定不会太远，甚至有可能就在山路一带。而且为了掩人耳目，李子龙必然会以周围环境来作为掩饰。你还能坚持吗？ 能。 杜归儿肩膀上中的那一刀虽然止了血，但毕竟伤口还在。不管多好的药，也不可能马上就让伤口愈合。又被梦存拉扯着跑了一路，脖子至今还有道浅浅的刀口，可谓全身伤痕累累。但这姑娘竟然硬是坚持下来，让唐范都佩服不已。这一晚上过得惊心动魄。然而，从他们遭遇阴兵过路到现在，还不足两个时辰。天色自然也还没真正亮起来，外面雾蒙蒙的一片，只是微微露出一抹灰白，正是黎明前最难熬的一段时间。雨倒是停了，沙暴却依旧还在持续，一出洞穴就能听见耳边呼啸的风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滚滚沙尘。话说回来，汪直能够在这种环境下撑一晚上，还是被困在阵中，就算对方没有杀他的心思，也还是挺能耐的。 唐大哥，这乌漆墨黑的，我们上哪儿去找？ 你感觉到这沙暴的方向了吗？杜归儿只觉得脸上被刮得生疼，连忙将方才从某具尸体身上脱下来的外肠又往头上拉了拉，摇头道： 没有。 阵法只能因势利导，不可能平地生风。沙暴看似没有规律，但我们越往前走，风沙就越大。杜归儿跟着唐范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发现还真是这样，不由喜道： 也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对的，那咱们再走下去就能找到那个石阵了。 照理说应该是。未免他一个纤纤弱质的女子被风刮跑或走散，唐范一手紧紧抓住她的胳膊，两人一前一后在风沙中艰难前行。相比唐范他们这个晚上的凶险，汪直显然也没有好过多少。此时他正站在狂沙之中，与魏茂背靠着背，以刀抵地支撑身形，两人身上俱是大大小小的伤口，深浅不一，半身外袍都染成了血色。二人四周鬼影纵横，数万名阴兵围绕着他们，展开一场重复了数百年的战役。在这声势震天的厮杀之中，又夹杂着活人的气息，只要汪直与魏茂心神稍有松懈，那些隐藏在阴兵之中的白莲教徒就会趁机偷袭。一开始是魏茂保护汪直，但后来 在发现对方打算生擒自己的意图之后，反倒变成了汪直在保护魏茂。两人便是凭借着高强的武功和毅力，足足撑了大半个晚上。然而，就算再有能耐，他们毕竟只是凡人，而不是神。在连杀了好几个白莲教徒之后，对方显然也急迫起来，攻势不断加强。若换了大白天，汪直未必会畏惧，但是现在敌暗我明，对方借着对环境的熟悉隐藏起来，趁势而动，防不胜防。这是一个死局，如果被对方生擒，用来威胁王月或者给朝廷丢脸，汪直觉得还不如直接战死或自刎算了。并不是因为他对王月有多么深的情谊，又或者抱着什么旧义保洁的凛然，而是以汪直的骄傲，他受不了那份蛇辱。但眼下他们面临的形势十分恶劣，再这样下去，就算天亮了杀暴停止，阵法消失，单凭汪直和魏茂两个人势单力孤，也很难击退对方那么多人。 王公，属下只怕撑不住了。等会儿属下冲上去帮您抵挡一下，您趁乱看看能不能杀出阵去。 说什么屁话，没了你老子一个人能冲杀出去吗？别以为你牺牲了自己就能救别人了，把你那条贱命给本宫留着。 汪直破口大骂。魏茂惨淡一笑，灰败的脸上尽是绝望。若不是走投无路，谁愿意搭上一条命啊？但在也许只能活下一个人的情况下，魏茂不可能选择自己苟活。单说他能被汪直从京城带到这里来，忠心自然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最后如果汪直死了，他反而活着，就算能够回去，他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皇宫，与其两个人都折在这里，不如属下拼一拼，若是属下有个万一，我的家人还请王公照料一二。 照料个屁，你的家人你自己照顾去，老子没兴趣管他们。你少废话，我听着烦。你以为你死了我就能逃出去？哼，别做梦了，现在两个人胜算反倒还大些，你若敢自作主张，回去老子一定把你家给抄了。 皇宫。 魏茂热泪盈眶，手里紧紧握着刀柄。 别跟娘们似的罗造，杀！ 杀暴之中，暗无天日，鬼魂的嘶喊声不绝于耳，对人的意志力是一大考验。汪直与魏茂纵然心硬如铁，又不能假装耳朵是聋的，久而久之，难免在出手时受到影响，这就正中了敌人的下怀。二人配合无间，一攻一守，又杀退了一波袭击，顺便又解决掉敌方一人。但汪直也因此又挂了彩，肩膀上被砍了一刀。 唐润清的鬼孙子，平日里不是鬼主意最多吗？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见人影？死到哪里去了？ 汪公公骂人骂得顺口，从白莲教到唐范无一幸免。当然他也知道唐范他们现在很可能也自顾不暇，不过这并不妨碍他过过嘴瘾。魏茂苦笑，知道自家长工这也是借着骂人来提神。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朵动了动，不由喜道： 王公，您听，是不是救兵来了？ 汪直停下骂声，他也注意到了，原本包围他们的人好像少了点，攻势一缓，二人的压力也骤减。风沙之中，刀枪剑鸣之声隐隐传来，动静更加鲜活，与萦绕在耳边的阴兵厮杀还是可以区分开来的。难道真的有人过来救他们？汪直不及细想，当机立断道： 趁机都杀几个，上！ 二人提起飞掠出去，与对方杀作一团。 白莲教的人似乎没想到，已然成为瓮中之鳖的汪直等人居然还有一拼之力，再加上从外部突如其来的攻击，猝不及防之下，阵势一下子就有点乱了。汪直与魏茂二人提着饮血无数的袖珍刀，将先前憋着的一股气力一并爆发出来，顿时便又将两个白莲教徒斩于刀下。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的，两人身上新伤又添几处，他们心里明白这份冲劲儿维持不了多久，如果局面持续下去，这股气也很快就会消散。趁着敌方阵脚稍乱的机会，汪直他们与前来助阵的人碰到了一块，一见面汪直就傻眼了， 怎么只有你一个？ 随州正忙着抵挡正面袭来的三个人，以一敌三却丝毫没有落了下风。 你觉得还有谁？ 他头也不回。 你那两个锦衣卫呢？ 汪直挥刀格挡迎面刺来的剑锋，反身抓向来人，那白莲教徒也是机警，赶忙后退，却仍慢了一步，肩膀直接被汪直如同铁爪般的五指牢牢钳住，又身不由己地被汪直用来当作挡箭牌。正好此时又一名白莲教徒挥着峨眉分水刺向汪直袭来，冷不防眼前人影一闪，一对兵器却扎入了同伴的身体里，同伴发出一声惨叫，那白莲教徒禁不住懵了一下，旋即便被魏茂一刀割破喉管，当即毙命。 一个死了，一个不能动的。 随州冷冷道。汪直一愣，他本以为来的是救兵，谁知道现在只有随州一个人。纵然对方身手不逊于自己，但双拳难敌四掌，一个人能顶什么用？又能拖延多少时间？ 那唐润清呢？ 他还是有点不死心。即使唐范不会武功，放在这里也只有别人保护他的份儿，但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他是拖后腿的累赘，因为他的谨慎细心、足智多谋已经成为足够令人信任倚仗的本事。可以说先前汪直他们之所以能撑那么久，未尝也不是存着唐范会想办法来帮他们脱困的心思，有了希望自然才有动力。然而现在在发现来的只有随州一个之后，不单是魏茂，连汪直都觉得有点绝望了。随唐二人交不离梦，梦不离交，若不是唐范出了什么事，随州怎会孤身出现在这里？谁知随州下一句话却是， 他去寻找破阵之法了。 汪直大喜过望，重新燃起一丝希望。 能找到吗？ 随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确实回答不了，恐怕连唐范都回答不了。如果找得到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找不到，那大家只有死路一条。随州也意识到汪直二人现在都是强弩之末，若是回答不知道，估计他们的失望会更大，便换了个话题。 你们看到出云紫梅了吗？ 没有，他怎么了？ 他杀了维山，润清怀疑他就是李子龙。 此言当真？ 随州嗯了一声。汪直不知道唐范怎么会有这个判断，但只要是从唐范口中说出来的，他下意识就已经有了七分相信。一开始他也觉得出云子出现的时机太巧，所以才会将他放在身边就近监视，但后来接连出了丁荣的事情，出云子本身又没有什么可疑的动机和条件，便逐渐被他们踢出名单之外。万万没想到绕了一圈，出云子不仅也是内贼之一，而且他的身份比起丁荣、孟存等人来还更为震撼。确实谁会料想那个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妖道，从京城死里逃生之后还敢出现在他们面前，谁又会想到他会以达达王庭的国师身份屈尊亲自跑到这里来布置一切，谁又会将出云子跟李子龙联系在一块？ 汪直只要一想到自己身边竟然环绕隐藏着那么多白莲教徒，而自己却油然未决，就打从心底有一种被人玩弄的愤怒。 李子龙，你这个龟孙子，给老子滚出来！是不是你娘伤你的时候少伤了个东西，让你成天只会藏头露尾吗？你就跟个娘们似的，只会让手下冲锋陷阵，自己则躲在一旁看热闹。还是说你本来就是女扮男装？看来你那些手下也真是脑子进水了，竟然会听你这样一个男女不分、雌雄莫辨的妖人的命令。来来，快到爷爷面前，把衣服脱下来，让你那些教众瞧瞧，你究竟是男是女。 虽然他们自己看不清楚，但这声音运上内力传递出去，敌方的人肯定都听得一清二楚了。汪公公的骂功不可谓不厉害，这一通猥琐的侮辱骂下来，估计连死人都要气活，更勿论自诩不凡的李子龙李道长了。不一会儿，从风沙中便传来一个阴恻恻的声音，细听确实与那出云子的声音有几分相似。 王直，你现在也就只能耍耍嘴皮子了，别说我没给你活路，只要你肯乖乖投降，我还可以向达延汗求情，饶你一条性命。 李道长、李姑娘还是李嬷嬷，本宫要如何称呼你，你倒是给个准话啊。 他知道白莲教的人根本不可能杀他，否则也不至于拖了这么久的时间，所以越发有恃无恐。汪直这话刚出口，随州他们便感觉对方的攻势又凌厉了几分。与此同时，李子龙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死到临头犹不自知。 随州眯了眯眼，蓦地拔地而起，足尖踩住汪直的肩膀借力，直接提起朝前方的某一处飞掠过去。汪直冷不防正好被他踩中了伤口，骂声顿时转移目标。 随广川，你哑不哑？要踩之前不会先说一声啊？ 随州头也不回，也不知听见了没有，他的身形如流星般消失在雾色之中。片刻之后，前方传来一声闷哼，围住汪直他们的阵势随之凝滞了一下。汪直瞅准机会大喝一声， 上！ 魏茂的精神一直紧绷着，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几乎是汪直的话一出，他立刻就朝之前随周突围的方向扑去。不知何时，周围的厮杀声逐渐消弭，令人毛骨悚然在风沙中半隐半现的阴兵也随之隐没。黑暗的夜幕被天际一抹鱼肚白所取代。汪直和魏茂陡然发现，虽然风沙依旧狂飞乱舞，但没了阵法的遮掩，那些迷惑眼睛的千军万马消失无踪，连带着敌方的形势也逐渐显露出来。那一瞬间，他们都意识到唐范已经找到远处的石阵，并且将其破解了。围着汪直他们的一共有八个人，按照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的八卦方位依次分布。每当汪直他们想要从某个方位突围，这个方位左右两个人就会合力帮中间那人扑杀他们，而若有一个人被他们杀死，外围立时就会有新的人填补上，如此生生不息，往复循环。加上先前阴兵的迷惑、风沙的遮掩，才使得阵法完美无缺，将汪直他们死死困在这里。不过对方的人并不是杀不完的，汪直他们本身也不是吃素的，在一晚上的努力下，敌方如今正好就剩下八个人，外围再也没有心血液补充进来了。方才随州听音辨位，他所攻击的方向正是八人阵的其中一环，李子龙。